nostri sene, e fate guardano cantate, e vogliono tanto bene, e volessero basar, e tu dici o mare tuo addio.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